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少废话，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，想进这庙门就得由你赖爷爷说了算。陈大，你又想管闲事啊？我老子吃个东西都碍着你了啊？ 我也想吃，你怎么不问我呀？我吃过的，你还要不要？ 你找死！ 大哥，我来帮你。 陈宫将驴肉夹饼塞进怀里，与乞丐扭打成一团，旁边另外那个乞丐也加入其中，打架的场面由两人变成三个人。陈宫力气不比其他两人大，身量也不比其他两人高，但他能打赢的秘诀却在于打起架来不要命，足够狠。在朝其中一个乞丐的肚子上狠狠踹了一脚之后，陈宫拍拍手，叉腰呸了一口。 呸！老子忍你们忍得够久了，仗着自己是先来的，处处跟我过不去。你原先还偷偷在我的饭菜里吐口水，你别以为我没瞧见。还打吗？啊，你来啊！反正我什么都没有，大不了一条命赔上，有本事你们就放马过来。 你算你有种。你傻子，你给我等着。 二人看到陈宫这股狠劲儿，不禁发怵，一个扶着腰，另一个一瘸一拐的转身跑了。陈宫从怀里摸出那份没吃完的驴肉夹饼，又咬了一口，心满意足道： 冲这口驴肉，刚才这一下就没白打。反正早看那两个不顺眼了，今天正好逮着个机会。哎呀，以后能独占这里，那才好呢。不错呀。哎，你是不是在城南里脊买的？这肉够嚼劲，还热乎。这烫的我胸口都快熟了。哎，我问你话呢，哑巴啦？ 你把他们打跑了，不怕他们回来寻仇吗？ 哎，这小子眼神是不是有问题啊？看我好像又不是在看我。竹杖？哦，感情不是哑巴，而是个瞎子。看他这一身粗布衣裳，料子也没什么稀奇的，打扮也没什么稀奇的。唯一能看的就是那张脸，倒不像是无家可归，更像是个游历在外的世人啊。 哼，怕？我从来没怕过，就他们这熊样子能干什么？你姓甚名谁啊？看你样子不似落魄，怎会来此？这里可是连耗子都不愿意打动的。 我叫沈乔，因生了病，身上钱也没了，只好寻到这里来，暂时住上几天，等攒些路资再回家。哦，方才多谢你帮我赶走那两人，不知我该如何称呼你才好。 玉生烟的话半真半假，不能全信，但假如不去玄都山，沈乔其实也无处可去。他想了想，最终还是决定先去玄都山看看。玄都山位于北周与南陈边境，去玄都山有两条路，一个是从这里一直往南，直到进入陈朝之后再往东北走，等于绕了一大圈。另外一条路则是从此地直接南下，相对更近，也更方便些。沈乔选择了后面那条路。天下虽乱，抚宁县因没有遭灾，还算安定富足，是乱世中难得的一块净土。就像沈乔刚才说的，他身无分文，只能先在此地稍加整顿。他的目力恢复得很慢，但并不是全无进展。白日里光线充足时，也能看个模模糊糊的大概轮廓，对比之前刚刚醒来时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，已经十分好了。 哎，随便吧，我姓陈明公，你就叫我陈大郎就行了。方才我吃了你一个驴肉夹饼，就当是你今日住在这里的费用了。不过我还帮你赶跑了那两个人， 再加上明日的费用，你明日可得还我三个驴友加兵才行啊。 好。 你不是说你身上没钱了吗？那哪来的钱买驴友加兵啊？ 没钱可以出去挣啊。 我就凭你。我倒是听说读书人可以去给人家当账房写写家书，可你眼睛都瞧不见，怎么写啊？总不能和我一样去扛米袋吧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三个驴肉夹饼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别以为可以赖账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我陈大郎别的没有，打起架来那可是鬼都怕。你瞧见刚才那两个窝囊废了没有？明日你要是拿不出三个饼，你就到外面吃风去吧。 好。 沈乔脾气很好，听见这样的语气也没生气，还笑了笑答应下来。破庙虽然很破，四面漏风，连一面完好的窗户也没有，可胜在柱子多，将几面神台立起来也可以挡挡风，还有些陈工自己搬过来堆成的草垛柴火，前者挡风当被子盖，后者烧了取暖，不过这些他只自己用。现在看在沈乔愿意上供的份上，陈工勉强分给他一点草垛柴火。见沈乔居然准备充分，随身包袱里还带着一件厚实的旧衣裳当被子盖，陈工不由冷哼一声。那两个乞丐一直没回来，估计是找到新的栖身之所了。陈工毫不客气地将他们原先用来当被子盖的衣裳拿过来，闻了闻有股酸臭味，只好撇撇嘴丢掉，将身体挪进火堆一些。他原想将沈乔的衣裳也抢过来，那转念一想，等明日对方拿不出贡品，自己再发难也不迟。抱着这个念头，他不知不觉睡着了。隔天一大早，陈工就起来了，像往常一样，他准备去米铺干活。四下一看，沈乔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只留下被压出印子的草堆和一堆烧剩的柴火黑灰。陈工也没在意，如常去米铺上工。他是绝不相信沈乔今日真能带回来三个夹饼的，因为他若真有什么余钱，也没必要住到那个连鬼都不住的破庙里头了。但对方没力气，又是个瞎子，又能靠什么挣钱？可别两手空空回来，不然自己一定打得他连娘都认不出来。傍晚的时候，陈工往破庙的方向走，一面暗暗思忖。还没踏入大门，他就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儿。 你回来了。 驴肉，这小子竟果真带回来三个驴肉夹饼，这还换上了一身青色的新袍服，人也那么干净整洁，怕是在哪儿沐浴清理过了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 这是你带回来的？ 你不是让我带三个驴肉夹饼回来吗？ 你从哪儿赚来的钱啊？ 自然是挣的。你看我这模样，难不成还能去偷去抢啊？ 哼，谁知道呢。 话虽如此，他仍旧拿起一个夹饼，触手温热柔软，可见是刚出炉的。打开纸包一口咬下去，夹饼烤得金黄，里面的肉汁随着饼皮被咬掉而流出来，焦香四溢。陈工馋虫大动，一口气就吃了两个，剩下一个没舍得吃，想了想，准备留着明日当早餐，吃完了正好去上工。他扭头去看沈乔，后者还盘腿坐在那里，手里抱着那根竹杖，眼睛微微合着，也不知道是在闭目养神，还是在想事情。 嗯，哎，你是哪里人啊？ 我不知道，路上摔了一跤，脑袋跌破了，很多事情都忘了。 哼，你不说就不说，还编什么借口？你当老子很好骗吗？ 陈工不以为然，登时没了交谈的兴趣，直接躺下来。结果也不知是不是吃撑了，翻来覆去也睡不着，于是忍不住又打开话匣子。 喂，你白天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怎么挣到的钱的呀？ 摸骨算命。 你会摸骨算命？ 其实也不是算，一个人是贫是富 从手掌总能看出点蛛丝马迹，也算是混口饭吃的雕虫小技。 那你给我也看看，我将来到底有没有富贵命啊？ 你的手给我看看。你平日里习惯扛重物，应该是在米铺或码头打短工的吧？ 谢谢谢，我又不蠢，我手上那么厚的茧子，任谁猜不出来啊。还有呢？ 你性子倔强，生性刚强不服输，又有些多疑，定是小小年纪与家里人闹翻了，而且家里应该还有个后爹或后娘。 还有呢？ 如今乱世正有一番可畏，以你的性子去投军，将来未尝不能有一番作为。 你怎么看出来这些的？ 你的口音是本地口音，所以不可能是外地逃荒过来的。本地人一般都会有宅子，除非你家里头出了什么变故。结合你的性情而言，更像是我所说的那样，与家里人闹翻了。但就算是与家里人闹翻，若有亲爹亲娘在，总不至于坐视你在外头风吹雨打。所以啊，应该是亲爹娶了个苛刻的后娘，又或者家中双亲早亡。 说的倒是有几分准啊。那你又为何会知道我去从军会有出息啊？ 你不想受后娘的气，所以愤而离家，宁愿住在这里。昨夜又为了驴肉夹饼与乞丐打架，可见是个对别人狠也肯对自己狠的人，应该会适用军中环境。 哼，说到底你是瞧不起我这样的人是吧？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要劫你的东西，绕了一大圈你不过是在嘲笑我罢了。 我自己都落魄至此，哪里还有资格嘲笑别人？你方才不是问我如何能摸骨算命吗？我只不过以你为例给你解释一番罢了，是不是还挺准的？虽说赚不了大钱，挣顿饭钱总算还是可以的。 你既然说的那样好听，好像样样都懂，怎么还如此落魄？难道是半路上被劫匪打劫了？ 算是吧，我自己也不记得了。这脑子一时灵光一时不灵光，许多事情都模模糊糊，多亏你肯让我留下，不然我这两日还真不知去哪里过夜，我还得多谢你才是。 哎，那什么，明天还是三个夹饼啊，别以为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可以蒙混过关。 好。 沈乔的这顶高帽子戴下来，陈宫舒服许多，连带收了那三个驴肉夹饼，他也觉得理所当然，好像自己当真保护了沈乔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